动心，也因为好奇惹下了祸，这次一定会惩罚你。潘多拉，所有人都恨你，你该明白没有这个权利，我们的幸福从此就难了，无论如何来不及挽回。我们只是晒希望了，所有的痛苦不得不面对，你惹的是非也实在太大了，谁都不会原谅你，可是我们不会轻易放弃，虽然太多问题要去面对，有了希望就不会绝望，有希望就有勇气面对。潘多拉，可恨的潘多拉，潘多拉，你好奇心太大，潘多拉，可怜的潘多拉，潘多拉，你知道错了吧。 如果是熟悉许巍的歌迷会知道，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江心的潘多拉是跟许巍的那一年同样的曲调，很多人认为潘多拉就是翻唱，但是事实上这首潘多拉最早就是由许巍来写给江心的歌，而且早在1999年就已经录好了小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江心的版本一直没有出版，所以后来我们先听到了许巍的版本那一年，再后来江心又以翻唱的名义把这首歌唱出来，而作为原曲的作者许巍责无旁贷地担任了这首歌的制作人。我们今天要从这样的一首曲子开始听一听摇滚精神，无论是江心的懒洋洋的讲述到许巍的反思与表白，都是一气呵成。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故事， 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许巍的《那一年》。也许有很多人认为，所谓的摇滚就不应该有流畅的旋律，应该要极端一些，要拧巴一些。所以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许巍是摇滚的路线，似乎在有些人看来都太过于中性，太过于温和。但是更早，在中国内地刚开始进行摇滚道路的时候，就已经有黑豹乐队开创了一种所谓的 pop 的倾向。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钧，带来一首《灰姑娘》。有人质疑郑钧的歌曲越来越偏向于流行，是否他已经在向整个商业化的大环境来进行妥协？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的是，摇滚所演唱的也是他们个人的生活状态。也许早期的那些迷茫和痛苦和黑色的东西已经慢慢的越来越远，歌曲本身写的就是歌手的生活。摇滚也并非一定要是歇斯底里的。大牌主大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内地的摇滚旗帜和摇滚教父崔健《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过不休，是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范晓萱在这之前也尝试过很多风格的歌，她也曾经非常轻柔和温婉过，直到她遇到摇滚，才让她自己恍然大悟。她觉得摇滚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贴切的形容，因为她的生活本身就是摇滚的，只是在遇到摇滚之前，她还没有用对的音乐方式来表达属于自己的那个部分，所以她的脑袋里面一直蹦出几个字，就是做自己，做自己。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一个流行歌手，但是他的骨子里面非常具有摇滚精神，他就是唱情歌的时候都会让人觉得叛逆的庾澄庆。 一个人逃避寂寞，两个人渴望自由，到底该不该奔向你怀里的温柔，还是就让你失望地走。我没有太多承诺能让你一夜好梦，担心从今后你心头会不知所措，太多的话空又让我们无法承受，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哦，就像一切都不会结束，让彼此感觉不那么孤独，想哭就到 听到的庾澄庆呢，告诉我们硬邦邦的摇滚也可以柔情四射。不了解庾澄庆的人当然不知道，他从15岁就开始学吉他，16岁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乐团。当年他的那支校园摇滚乐团当中，他在里面担任吉他手，后来兼顾了主唱的身份。他在10几岁的时候最爱的就是演出当中的那些一首一首的摇滚歌曲，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呢， 他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是一个温和的幽默可爱的人，但事实上如果你愿意多了解他一些，你会发现他的底色也是摇滚音乐。 说不清，只因伞弥漫在空气，这是我们 什么？ 最终错过了什么，不见得曾讨好过我，起码也要憎恨我，你至少怪责我什么，才清楚你当我什么，几年留到够多，才能甘心将错就错，眼泪还有很多，何必要急于背叛我，还你爱到我变心，也未吻到我消沉，何不等等，爱到恨都不能恨，难道我会甘心，你这么快要撤去干什么，我最多再要半秒，怕什么？不要紧，乘机鞭挞我，等我空笑面堪我。我不知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刚才我们在那一小节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陈升的《北京一夜》。尽管这首歌后来被很多人误以为是信乐团的演唱，但事实上最早的原唱和他的创作人都是陈升。很多人认为陈升其实是一个情歌手，但是如果你仔细听他的音乐，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摇滚歌手。这些年陈升和伍佰甚至内地的摇滚音乐人左小诅咒都有很多音乐上面大量的合作。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个女生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摇滚形象的代言人，她是杨乃文。 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差的时候你也真是恨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你说我还需要浪漫，你很受不了，我说你太拈花惹草，我也快疯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星星堆一满天，那么一点对爱的 大牌主打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杨乃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位是王菲。王菲爱摇滚，很多人都知道，从她模仿小红梅开始，到她和窦唯、谢霆锋的情感纠葛，她的性格当中天生被融入了摇滚的细胞，敢爱敢恨，敢做敢当。尽管从北京市的摇滚青年成长到优雅娴熟，但是王菲在她的音乐生涯当中和摇滚的乐队和歌手的合作却不止一次。来自于1994年由窦唯为她监制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的《誓言》。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